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不惧冒水塌方，软弱豆腐般岩层间精准爆破，磕碰即爆，徒手雕琢高能炸药快体，100米高空只身检修100万伏特高压带电线路，工匠胆魄，勇者无惧。铁路属于国家13-5规划的重点项目，铺设难度创造了新的世界之最。仅一条雅鲁藏布江就要被这条铁路横渡16次，它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铁路，总长1800多公里的路基，累计爬坡高度超过了14000米，台阶式8起8伏，被外媒称为巨大的过山车。2015年6月，川藏铁路的拉萨至林芝段全面开工。中铁2局2公司隧道爆破高级技师彭祥华和工友们，现在开凿的是拉林段地质最复杂的东嘎山隧道。川藏铁路的地质基础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缝合带，属于地震多发区，在这样的地质构造带上挖隧道，几乎就等于在掏潘多拉的盒子。隧道开掘的第一步是清除洞口外侧山坡上那些不牢靠的石头，它们稍受震动就有可能滑落，不仅对工程作业会带来巨大的威胁，甚至会殃及洞口下方的雅鲁藏布江水，给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洞口排险清爆要胆大心细。彭祥华像往常一样在悬崖峭壁上寻找着最佳安装地点，徒手安装炸药。彭祥华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工人，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开工的成昆铁路建设，那是上个世纪的世界铁路建设奇迹。 我父亲修成昆铁路的时候，包括技术也没那种先进，1公里都要基本上要达到11个人。何司令亲自来跟他们修成昆铁路，还送了一份锦旗。 就是开路先锋。 现在儿子来续写新的世界铁路建设奇迹，也传承着父辈的胆魄和技能。 放炮喽！放炮喽！ 起炮！ 彭祥华所在的中铁二局二公司拥有出色的隧道爆破团队，承担过很多重大隧道的施工任务。彭祥华是这个团队的翘楚，被同事们公认为爆破王。 准备走。 东喀山隧道的山体属于碳质铅镁岩和石英粉砂岩构造，这两种岩体遇水就会膨胀软化，在这样的山体里实施爆破，特别需要深入缜密的超前地质预报。 在跟那个野生看病那种一种，就超声波，哪些地方有水，哪些地方有断裂隙，都看得到嘛。相当于就是跟人打个 B 超的那个样子。 依据山体 B 超的资料，彭祥华就可以制定精准爆破的方案了。决定精准爆破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装药量，为此彭祥华一直都是自己分装炸药。凭借着多年分装炸药的经验，彭祥华能够把装填药量的误差控制得远远小于规定的最小误差。 装250克，装150克，那个都是很精确的。不精确的后果就是放炮过后就是超挖、前挖，装置面一点都不理想，都不光堂。深度2.8米，高度14.4米，肯定不够。加一节。 好，加一节。 隧道内爆破面上通常有几十个炮孔，每个炮孔中的引爆雷管都要按照设计顺序爆炸。不同炮孔之间的起爆时差在10几至100毫秒之间，还不到一眨眼的功夫。 装世界版。 每个炮孔的相对位置、精准装药量、引爆时间等等因素，必须作为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来考虑，让它们以最佳效果相互作用，以求得严格控制下的合适的爆破力度。那些在外人看来狂烈的爆破，在彭祥华的耳中是旋律清晰有序的弹奏。彭祥华和同事们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出现误差，但是大地心中的秘密总有人类猜不透的地方。彭祥华和工人们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青藏高原充沛的山体内蓄水，在爆破之后大量的涌流出来，这是隧道爆破最怕遇到的情况。一旦水势过大，炮软岩体很可能就会出现塌方，这将导致已经完成的隧道爆破工作量完全报废，影响到整个线路的工期。设计院、监理、业主、施工单位紧急召开了多方研讨会。 典型的积液的一些水 来堵，我们先把这个水先堵。 我的建议可以再爆一炮。 讨论最终有了结果，大家认为彭祥华提出的建议是最为便捷合理的，也是最佳解决方案。彭祥华这个方案的最主要的实施条件是必须由彭祥华自己来完成，最细微处都要他亲手操作。但这个时候大面积岩层已经浸湿软化，隧道爆破面上围岩部分非常差，隧道崩塌 很可能会在操作过程当中发生，而那样的话，彭祥华是没有机会走出隧道的。 老一辈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父亲也是经常前给我们提哦，一个环节不能说哦，环环相连哦，一旦出了点差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的东西。 彭祥华没有让其他工人一起来装炸药插雷管，一切都是他独自操作。这一次他必须要更加精准爆破。巨大的爆破声冲破隧道，浓烟冒出洞口。随后最危险的工作就是走入爆破现场，检查效果和排除可能存在的哑炮。彭祥华还是阻止其他工友进前，独自一人走进了隧道。这就是工匠的担当，如山崖伫立，如长松挺身。 我们不冲都没得人去冲，他们也怕，也不敢去冲到前面去看，只有我们看爆破工才能冲到前面。 烟雾中，一束强光闪动，这是圆满完成的信号。大家不记得彭祥华曾经让工友们失望过。 爆破工的工作就是排除危险，冲在最前面的人。开路先锋，中立先锋。 彭祥华使用炸药是在重量上锱铢必较，另一位工匠徐立平使用炸药却总是在形状上精雕细刻，把炸药做一番雕刻再让它去爆炸，这确实让人颇感新奇。徐立平所在的工厂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工厂之一，地处中国秦岭大山深处。国家一些战略战术导弹和宇航发射用火箭发动机都是出自这里的产品。徐立平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9年。29年来，他进入厂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工作间的每一道门，挂好每一个分钩。对他来说，这里的每一道门都是危险时刻的紧急出口。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之中。 这台直径3米两分段的火箭发动机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研制的，我国迄今直径最大、装药量最大、推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徐立平的工作就是给火箭的固体燃料形面实行微整形雕刻，这也是固体发动机制造过程中最危险的工序之一。固体火药极其敏感，而且燃面的精度要求非常高，雕刻整形的过程如果摩擦过力产生静电，就会引起燃烧甚至爆炸，所以这种火药的微整形处理无法用机器操作，只能通过人手的轻柔细致雕刻来完成。这种火药的雕刻者自然必须是超凡心理素质与高超技艺的合体人。 如果不注意，你产生个静电，可能我在这干活，可能我跟旁边的辅助可能都不在场，就不在事了。一个燃烧事故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这种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再加上里面含有粗糙的颗粒，手工雕刻的行刀轨迹不容易把握，同时这个雕刻过程又绝不允许反复打磨刮削，一刀下去切成什么样就只能是什么样了。不可逆的操作就全靠技师手上的经验感觉。0.5毫米 是这种固体火药表面精度所允许的最大误差。徐丽萍仅凭手上触摸一次，就能够准确地测度出需要切削部分的尺寸，精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1987年，不满19岁的徐丽萍技校毕业。尽管深知雕刻火药的危险，但她还是主动选择来到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车间。就在这种硬碰硬的雕塑行当里，徐丽萍从青春岁月干到了年近半百。一个人偶然间能够镇定地面临一次致命的危险，也许并不难，但29年里天天面对致命的危险而能够守恒如常，那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们这个吞剂，它这个在很多方面的感度方面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摩擦感度，就是在它在一定的摩擦力作用下呢，会发生起火燃烧。就是我们铲的时候，你过快，它的摩擦力是会很大的，所以你就要匀着铲，匀着去切削，时刻得注意安全。这真是我的心里话。 徐丽萍一呼一吸都与手和刀的节奏高度一致，以保持用力均匀。根据设计要求，徐丽萍需要削除环口接近5厘米厚的火药，但她每一刀切下的火药却要控制在3毫米以内，一点一点地为火药微整形。对切削药面的厚度有严格的控制，对于每个部位所用的刀具，刀具之间摆放的距离，徐丽萍的操作规范里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徐丽萍身边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在配合徐丽萍整形的过程中，她必须时刻称量残药的重量。由于火药不断地被切削下来，接触空气的面积在不断地增大，一旦达到一定数量，就极有可能发生爆炸。徐丽萍要求每次切除500克火药后，必须装进预先准备的防静电袋里。 一直看老师傅怎样操作，这个操作看着挺简单的，是吧？然后自己真正开始操作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这个好危险呀，真真切切的害怕。 29年来，徐丽萍将自己所有的经验都融入在自己的操作细则当中，并且要求每一个人都严格的执行。而徐丽萍的这些经验不仅仅来自于自己29年的实际操作，还有一位同年进厂的工友发生的事故。 就是当时的这个事故发生的现场，整个窗户、整个工房、整个都是面目全非。 但我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后边我们的改进都比较大。如果没有他那个事故，可能我们某些人可能还会碰到他这个事故。 好友的牺牲让徐丽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规范操作细则的必要。从那以后的每一个产品，徐丽萍都会亲自实验，确定火药的性能和燃速。 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只是我们能想到的而已，那么那里头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风险呢？制定各种的安全细则也好，不停地查找这种隐患呀、危险源也好，就是我的目的就基于此，就是不能说是我自己出了事故我再去吸取教训，那这也就为时晚矣。 为3米直径的大型火箭发动机所用的高能火药整形，只是徐丽萍迎接的挑战之一，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她。 我目前所能接触的就是最危险的这种产品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宇航型号啊，神舟11的这种生产。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都有逃逸塔，这是为发生意外的时候航天员逃生而准备的特别装置。这种逃逸塔虽然没有火箭3米大发动机的装药量大，但是燃烧速度惊人， 一旦达到燃点，接近两吨的火药燃烧过程不到0.6秒。作为逃逸装备的推进火药反应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对于雕刻火药的徐立平和助手来说，这种火药的敏感度要远超以前的工作对象。一旦有事发生的话，这样快的燃爆速度，在场的人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会时刻提醒自己，这是一个危险工作。对待这种危险工作的时候，我永远会把它当成第一次去干，第一次操作的那种心态去干。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安全底线。 这个安全线在哪里呢？直观的看，安全线的一切有形规定都在它的工作手册和操作规程里，但最深切的安全线在徐立平的心里。这里装着他对这项特殊工作的担当，对自己事业的责任感，还有时刻要求自己万无一失的精湛匠力。对徐立平而言，安全线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了自己，更为了他的工友和工厂。而王进的安全线就在高压线上，两脚踩在高压线上，身体如蜘蛛一般悬在高压线上。更令人惊心之处在于，那是1000千伏的特高压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至山东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在2016年的竣工、验收和运行，表明中国拥有了目前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广、电压最高的再用特高压电网工程。王进是山东电力集团带电作业组的组长，也是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二线上向似乎有锈蚀，二线上向似乎有锈蚀。 从地面到塔顶接近60层楼的高度，王进要借助于886根攀爬脚钉徒手攀爬上去。普通人仅仅站在地面上观看这个过程都会心惊胆战， 每人都会害怕。我们说是只能克服自己的恐惧，调整心态来完成这个工作。 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收尾时正值盛夏，此时室外气温接近40度，恶劣天气条件是高空作业的天敌，事故概率会明显的增加。王进把组员留在地面上独自攀高作业， 你手抓在铁塔上都会烫手，一旦出现踩空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就是高空坠落。 王进是国家电网最优秀的检修工人之一，已经爬过2000多个高压铁塔了。但是面对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各种严峻的新挑战也让他悚然心惊。 铁塔的高度现在是非常非常高，500千伏最高的也就70来米左右，现在直接最高的到了138米，对工人的体力来说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铁塔之间的导线验收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条线路如果在正常通电过程中发生断路，那整个山东会瞬间失去1/4的用电，由此造成的大量事故和巨量损失是难以想象的。王进在空中的高难度动作少有人比，晃动的导线上，通常的作业工要坐在导线上，一只手抓住导线，另一只手工作，而王进却能够双手脱离导线工作，这实属顶尖高手。王进的绝活还不止于此，线路带电运行中，导线会发出电晕的声音，而王进仅仅凭耳朵听，通过声音的大小就能判断出不超过2毫米细的微小铝线哪里有损伤以及损伤的程度。这个绝活在整个国家电网系统中也没有几个人能有。此时他身上的全部装备是一根保险锁加上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坦克车体800多条焊缝，牙咬焊帽，单手完成。超薄钢板，焊枪绣花，14公里繁难焊缝无一漏点。密闭高温，火花淋浴。焊接核电站高压管道，100%合格。工匠境界，炼技修心。2016年7月15日，由陆军部队组织的跨越2016中日合一演习正式拉开帷幕。坦克集群在辽阔大地上风驰电掣，一往无前。1915年，世界上第一辆满身装甲的坦克问世于欧洲的时候，中国的工业系统生产一口铁锅都很费劲。现在，中国坦克制造能力已经跻身世界第一方阵了。装甲是坦克之所以成为坦克的第一要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焊工卢仁峰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坦克的各种装甲钢板连缀在一体， 它是保证它焊缝的整体性，每一个点都不要被破坏，是吧？它一旦被破坏，那就涉及到就是官兵的生命问题。 坦克的车体由数百块装甲钢板焊接而成，长短焊缝多达800多条。穿甲弹击中车体的时候，每平方厘米会产生数十吨到数百吨的高压。如果焊缝不牢的话，它们就会成为最容易被撕裂的开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焊接质量是坦克装甲强度的重要保障。 荷甲弹，你有多高的防护，它有多高矛和盾的关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承担着我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的生产任务，而作为厂里技术最好的焊接工人，卢仁峰专门负责焊接驾驶舱，这是坦克上最关键也是最复杂的部位。焊接这种复杂的异形结构，在国际坦克生产过程中也是一道难题。卢仁峰解决这个难题的答案是，一直交出100%合格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是他靠一只手完成操作的。20多岁的时候，卢仁峰就已经是厂里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了。1986年，一场事故让卢仁峰的左手遭受重创， 手被剪板机切掉以后，当时穿血穿挺厉害嘛，然后我就把工作服给扯了，就给绑在这个胳膊上了，还试了试，还能干活不？感觉就完了，将来以后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被切去的左手虽然勉强接上了，但已经完全丧失了功能。别说辅助焊接工作，就连生活当中端杯水都做不到，这让卢仁峰十分沮丧。 那个时候是我最困惑的时候，曾经犹豫过很久，到底这项工作去不去做了，去不去坚持下去了。单位的领导啊，同事啊，我的朋友啊，工友们也都劝我不要干这个工作，是改一项工种吧。 可是卢仁峰却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他要继续做焊接工作。那段 段日子，卢仁峰泡在车间里顽强地坚持练习，愣是靠给自己量身定做手套和牙咬汗帽这些办法，用单手代替双手恢复焊接技术。 我这里为啥还要有这一个用牙雕，实际上这个手就是辅助一下帮我拿上来，当我焊开了以后基本上我就拿牙咬着。你看这个手套明显就比别的厚的了，哎，我卡零件一般我能卡住零件就用它，而且它不怕烫嘛，用烂了三个了呗，这算是第四个了。 为了提高单手的焊接技艺，他给自己定下了守恒任务，每天下班之后焊完50根焊条再回家。从那个时候起，夜晚的车间里就常年有了卢仁峰的身影。每天50根焊条，5年的时间，他不仅恢复了过去的焊接水平，而且再一次成为厂里焊接技术的领军人。这个在技术上把不断突破自己当成职业目标的人，完成了超越生理极限的突破。而卢仁峰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挑战即将来临。本世纪初，我国正在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和装甲车辆，这些新型战车使用坚硬的特种钢材作为装甲，然而这种材料的焊接难度极高，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碳当量高得多得多，可焊性极差。所以说它难就难在如何控制不让碳当如此高的碳当量金属材料不产生裂纹。 作为领军人的卢仁峰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焊接方法，这样工人们才能以此为范式展开规模化的生产。为了研制出新的焊接方法，卢仁峰把自己家的煤气罐、煤气灶、厨具都搬到了车间，吃住在车间里反复琢磨。每次碰到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卢仁峰就会戴上这顶为自己发明的牙咬焊帽，单掌举起焊枪。 我可能是越是困难越向前的这种，我从来在困难面前没有畏惧过。别人说这个难干那个难干，这个干不了那个干不了，在我的眼里来看没有干不成的活，只要去坚持，只要是努力的去做，都能没问题的完成。 卢仁峰花费了1年的时间做了上百次试验，终于对新型钢材的性能了如指掌，甚至他仅凭一块钢板掉在地上的声音就能听出其中碳当量有多少，判断出应该采用怎样的焊接工艺。一批新型坦克装甲生产下线，在穿甲弹冲击和车体涉水等多种严峻的考验中，坦克车体依然坚如磐石，密不透风。卢仁峰已经工作了37年，从我国最早的590坦克到现在正在研发的第四代新型主战坦克，都有卢仁峰参与攻关研发，不断突破自己的技术峰值成为他不肯停歇的追求，如同临阵冲锋的坦克。2015年9月3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的27个装备方队如钢铁洪流般驶过，身为陆战之王的坦克亮相于第一方阵，而这个王者的王冠是由无数双像卢仁峰一样的工匠之手加冕的。卢仁峰的焊接目的是让焊接板外面的东西打不进来，张东伟的焊接目的是让焊接板里面的东西漏不出去。张东伟绝不想让焊缝中漏出去的东西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它在零下160多度的低温中液化。 自身的温度稍有升高，就会快速气化，强力膨胀。遇到哪怕是金属工具的小碰撞、小摩擦而出现的细微的火花，泄露出来的部分都会瞬间爆炸，其威力绝对不亚于烈性炸药。张东伟的焊接容器就能够密封这种东西，这种东西的英文简称是 LNG， 中文名称是液化天然气。LNG 体积仅为气态时的1/600，这样的大比例压缩特别适合于远洋运输，但是对运输船的技术要求极高。制造这种船所需要的电焊工都有特殊的电焊手艺。 像烧这个压红焊已经烧了10几年了，这个手啊有一种机械的这种记忆了，感觉就是哎这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过去，就像一个闹钟一样的，它它它它它它它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过去。 在世界民用造船领域，建造一艘 LNG 运输船的难度堪比建造一艘航母，能够建造这种船的国家世界上也没几个。 LNG 运输船最大的危险就是泄漏，装了10几万吨液化天然气的船简直就是一颗假寐的巨型氢弹，谁敢想象它的漏液点火呢？ LNG 运输船防止液化天然气泄漏的关键构造是因瓦缸内胆。张东伟的工作就是焊接那些构成这个内胆的钢板。 LNG 船就相当于一个热水瓶一样，热水瓶外面有一个外壳，里面大家知道都有一个内胆，对吧？内胆是双层的，那么我们这个 LNG 船呢就是这个样子。 LNG 船的伊马钢内胆壁的厚度是0.7毫米，大约相当于2层鸡蛋壳。伊马钢非常的娇气，手指直接触摸或是沾上汗液的话都会导致它生锈，这使得张东伟和工友们每一次登船作业都是陪着1000倍的小心。焊接伊马钢薄板的焊容深度必须要稳定在薄板自身厚度0.7毫米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击穿钢板。理想的焊容深度是0.5毫米左右，这也是张东伟自己的工作尺度。 就这块板，这块浸上去，你看一愣一愣一愣一愣的，这块板特别特别的薄，就0.7毫米。那么如果说我们采用普通的，对不对，手工焊，实际上根本就不能焊，上去就是穿掉。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什么焊呢？就是说压红焊。这个难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又要把这个焊锋烧好，又要这个反面不能焊穿，对吧，还要保证它你反面的这个绝缘箱，对吧，不能着火。 上个世纪 LNG 船的制造技术被美国等少数国家所掌握，中国自然也就没有 LNG 船制造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 那么你那个看完， 直到2005年，中国才有了第一批16个掌握伊马钢内胆焊接技术的工人，张东伟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先到你先到一趟船。 10几年过去了，中国 LNG 船的制造水平飞速提高，如今沪东中华造船厂正在同时建造10艘 LNG 船，最新一艘 LNG 船的内胆由3600片规则的和数万片不规则的因瓦钢板焊接而成，全船因瓦钢焊缝的总长度可以达到140公里。虽然90%使用机器自动焊接，但是在角区等特殊位置，手工依然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还有14公里的繁难焊缝需要人工完成。 手工焊最终的目的要烧得跟自动焊一样，对吧，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作为伊瓦钢内胆焊接的领军人物，张东伟必须培训引领新焊工们都能够达到够用的稳定技术状态。这里的够用其实就是极高的意思。 我自己带徒弟的时候我是这个心态，就是我希望我带的徒弟技术方面就可能超过我， 如果说人人都能往上一个台阶的话，那我们国家这个像技术方面这个人才的话，那肯定是后继有人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技术师傅还要兼有心理咨询师的职能。在他看来，工作压力的增大，情绪的波动，都会直接体现在焊接质量上。因为活计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就不光是手上的事儿了，还关乎心理的事儿。心不定则手不稳，手不稳则活必糙。 对我们要求也是很严格，因为他自身对自己的要求就很严格，包括我们烧焊饭呀、工作呀、态度啊什么的，就是很注重细节，就是能烧好的时候就尽量烧好，就是不能说以那种就是哎呀能卖得掉那种心态，反正能提交掉卖得掉就可以的，他宁愿就是你烧一段焊饭，你要保证这一段成型要好要漂亮。 上在质检部门检验之后，张东伟要对班组成员的所有焊缝再次进行检查。他试图通过阅读这些焊缝，感知每一名焊工的情绪变化。张东伟还会在焊缝上以留言的方式舒抚年轻焊工的心灵，努力使之情绪轻松，减少手上的失误，以降低返工率。银瓦钢焊接的一处返工将会使相关工作量增加十几倍。 比如说昨天跟老婆吵架了，比如说小孩生病了，那对于每个人来说，你今天来工作的话，肯定心里面有一点有想法吧。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什么呢，我既然上去干这个活了，我就要对这条焊缝负责任。你上去烧了以后，你就要忘记一切烦恼的事情和开心的事情，然后静下心来把这个焊缝烧好，什么事情等焊缝烧好以后再去做再去想。 对一个银瓦钢焊工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稳定自己的心理状态，而这个状态的控制不是能够轻易做到的。张东伟总能够有办法让自己在端起焊枪时平心静气。张东伟焊完一条6米长度的焊缝需要整整5个小时，连续5个小时，张东伟心如止水，手如浮雨，身如渊平月至，这确实是大匠境界。这个境界是要先修出心境，才能达到寂静。LNG 船接近完工了，所有的脚手架拆掉之后，张东伟走在自己亲手参与焊接的巨型银瓦钢船舱里，仔细地观察这些焊缝。他看到了每个焊工的工作状态，透视出他们的心灵续写。 烧电焊的要沉得下心，耐心要好。实际上最能够体现我们焊工这个好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做密芯实验的时候，我们能够这么大一个仓达到零漏点，一个漏点都没有，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这个肯定。 更多的中国 LNG 船陆续出坞，张东伟们的心路历程将随着 LNG 船的遨行世界而愈加广远。和张东伟一样，魏小鹏手里的工具也是一把焊枪，干活需要的是一样的超级精细，每天的劳作都需要承受超极限的艰巨。于是不同的操作空间里，电焊火花闪烁出了同样的匠意瑰丽。在东部沿海的连云港，田湾核电站正在紧张建设。 密集布设的管道历尽曲折，大都指向核电站的核心部位——核反应堆。这些管道实际上就是连接核电站心脏的血管，特别是主管道。在这个核反应堆设计寿命的40年全周期里，高辐射、高流速、高温、高压的介质日夜不息地在以主管道组成的回路当中流过，这对主管道的焊接之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如果一旦不能承受这种考验，核岛内部的介质泄漏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情况不能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控制，那更加危险的核泄漏也许就将随之出现。 如果这个一旦泄漏了，不得了，这核电就相当于就报废了，对这一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出于最重要的核安全考虑，这个核电站的主管道设计管壁厚达70毫米，是目前中国所有核电站主管道当中最厚的。由于这种材料结构复杂，焊接难度大，目前只能采用手工焊接，而这样的手工焊接需要世界级水平。 核电领域里边就是主管道就是最高的最高水平的那个焊工才有资格去学习干这个。 田湾核电站从一期工程开始就采用了难度极大的手工焊接技术。魏小鹏的师傅彭存利和姚军都参加了当年主管道的焊接。到了田湾核电站二期建设时期，岁月已经让这些曾经参与一期工程的资深焊工超过了拿焊枪的年龄。 他眼睛会老化，而且体力慢慢，你过了40岁嘛。 主管道的焊接必须保证合格率为100%，容不得任何安全隐患。即便焊接技艺再高，一旦过了40岁，都必须退居二线。 我把我的技艺、我的技术，还有我的经验，一代代去传给他们。 虽然师傅们都不能亲自参与二期工程的焊接，但他们在一期工程中的焊接技术和工作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年轻一代核电站管道电焊工。 我说以后我就要干成这样，甚至比这个还要好。 田湾核电站二期3号机组主管道焊接进入收官阶段的时候，梅雨季节也如期而至。 连续的雨季，然后它对里边我们这个工作环境那个湿度的影响非常大，但这个湿度呢又对我们焊接又形成了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因为它极易造成我们那个焊条燃烧过程中产生你看不着的气孔，这个东西就跟幽灵一样。 这种气孔是人用肉眼无法观察到的，而它们的存在对核电站的长期稳定运行可能造成极大的威胁。 你气孔一多了之后，以后就容易造成那种应力集中，应力集中之后它那个地方就容易产生裂纹，裂纹一大了之后这道口就可能有可能断裂的。 解决气孔问题的办法有2种，一是停工等待雨季过去，二是出现问题重新返工。主管道的焊接质量和日益紧迫的工期不允许这2种情况出现，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避免气孔出现。有效避免气孔出现的最佳途径就是降低湿度，需要加热到200度的高温进行预热。这也意味着主管道的电焊工很多时候必须要在高温炙烤下闷在管道里操作，并且要求焊接不能出现任何的偏差，这完全是超极限的操作了。 那一道口要焊很长时间，光焊条都要焊4600根左右，焊那么多，然后里边你像平常都是加温的，特别热，夏天像我们那个焊甩的到处都是。 焊接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同时进行，2个焊工同时对付同一条焊缝， 这样的对称焊接要求两个焊工每一根焊条的焊接速度、电流、时间要保持绝对同步，最大限度减轻因为焊接不同步给管道造成的细微变形。这样的对着干需要两个搭档的技艺同样精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同等对话。魏小鹏和同事魏海涛组成了这样的一对搭档。 曾经我们都是对手，但是现在我们走到一块了，我们是队友，是战友。 两人隔着几十毫米厚的钢板，同声相应，心念相通，配合的同步性越好，焊接质量越高。 电弧燃烧的声音虽然是噼里啪啦的在你们听来，但我听着特别悦耳，跟着我的感觉走那种。 2000多年前，庄子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影城人的鼻子尖上沾上了一片白土，像苍蝇翅膀一样薄，他嫌脏，就让一个匠人来去除。匠人抡起斧头劈将下去，白土被刮得干干净净，而鼻子毫无损伤，影城人也毫无惊悚。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让这个匠人重现这个过程。匠人说，这样的事儿必须有合适的对手，那个影城人不在了，这样的场景就无法再现。魏小鹏与同伴隔着钢管的对应烧焊，就如同大将运金这个典故里面的高人绝配。对于合作性的高精尖手艺来说，经常需要神一样的队友才能共同完成一件杰作。 不能有一丝的自私的那种私心，你必须要全部的敞开你的想法，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及时的沟通交流。 魏小鹏身材高大，着装的肩宽约70厘米，而主管道的内径仅有90厘米。 你往里爬的时候空间很狭小，进去之后感觉以前小时候钻地道那种感觉差不多。 这是一种动转不能的强行约束，无论怎么不舒服都要强忍着。 保持不了一个特别好的视线角度，你就保证不了焊接质量，所以有时候就要忍住铁水那个飞溅往下掉，烫得很疼啊。 魏小鹏在极为狭小的空间下操作，只能任凭焊花火屑迎头淋浴，无可躲避。管道拐弯又把他的身躯强行扭曲，在这种状态下，手上还不能有丝毫的晃动，焊枪必须稳稳地保持到一根焊条焊完为止。 手稳了，你才能保证焊条正常的那个燃烧，才能保证质量嘛。责任到你身上了，你就要有勇气去承担它。 按照惯例，主管道焊接的每一圈焊接任务完成之后，都要经过检测人员严格的射线检测。检验结果均显示，魏小鹏和工友们的焊接合格率达到100%。在完成整个焊接后，焊工要把自己的工号刻到主管道上面，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那就是我的名字，那道口和我的名字和我的命运紧紧的就绑在那儿了，是永久的。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 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